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63章奇迹。 林天宇在李琴书的强烈要求之下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袁子峰带着一身的怨气坐在了后排。哎，他现在可以理解当初李宇锦被司机抢了位置的哀怨了，这滋味简直不想提。林天宇微微垂着头没说话，李琴书反倒是无微不至的开口。 哎，这个温度合适吗？ 啊。 袁子峰心里快酸死了，凭什么对林天宇这么温柔啊？要知道这温柔我可从来没享受过。李琴书放了首很舒缓心情的情歌， 这首歌听了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林天宇从头到尾都没说话，不过下车的时候表情明显放松了不少，大概是因为李琴书和袁子峰什么都没多问的态度让他觉得还算是舒服。林天宇的家住在一个老旧小区，外面没有停车的地方，所以把他送到门口后，李琴书和袁子峰就离开了。离开前林天宇道了谢，转身时背影看上去还挺寂寥的。袁子峰瞅了一眼，一时间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滋味。李琴书目送林天宇的身影彻底消失，这才开口道， 你看，这就是我让你平时收敛一点的原因。 他透过那后视镜望了一眼袁子峰， 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群体很宽容。 袁子峰这次没反驳，事实上在遇到林天宇这事儿之前，袁子峰真不觉得做一个喜欢男人的男人有什么好值得人去说三道四的。可林天宇这事儿让他彻底明白了，这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以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为乐趣的，甚至以侮辱这个群体为乐趣，挺可笑的。 我看他的精神状态似乎不是很好，你作为他的同桌最好还是多关注他一下，如果平时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记得多联系你们班主任。 啊。袁子峰难得的没有反驳，点了点头。李琴书这才松了口气，揉了揉自己的肚子。 哎，好饿，晚上都没吃什么饭。 袁子峰更是一点东西也没吃，一听到这话觉得肚子也开始叫了。李琴书眼看着要发动车子了，他忙叫了停。 哎，等等。 什么？ 袁子峰拉开车门下去，又开了副驾驶的门。 你让我换个位置，去我学校附近吃点东西吧，我也饿了，没怎么吃东西。 嗯。 路上袁子峰接到了谢了灯的电话，对方问他林天宇的事情处理得如何了。 送回去了，没什么大事。 不好意思啊老大，那群人我是真不知道怎么混进去的。哎，刚刚问了一下，里面有一个人是我邀请的女性朋友的朋友，他一个人带了好几个人一起进来，估计就是冲着林天宇来的。 哎，你知道到底什么情况吗？ 哎，差不多知道一点吧。外面传的是林天宇偷看洗澡，然后还勾引他们学校一个男老师，害得男老师被革了职位，身败名裂，最后自杀死了。据说有抑郁症吧，那群人都是那个男老师的亲戚来着，这么些日子一直都在找林天宇，似乎想要林家赔钱，据说还打了官司，不过法院判林天宇无罪，毕竟男老师是自杀的，与他无关嘛。 袁子峰打开扩音， 李琴书听得一清二楚的，不由得皱了皱眉头道：“ 110不管吗？ 好像林天宇从来没报警过。哎，这一次我报警了，他们几个被我搞进局子里，不过也待不了几天，估计很快就会出来。老大，你和林天宇比较熟，最好还是跟他说一声，让他小心点，免得这群人狗急了跳墙，出什么大事。” 啊。袁子峰点了点头，这才把电话切断了。两人抵达校门口，将车停好了，这才下了车往小吃一条街走。因为林天宇的这事儿，李琴书的情绪一直都不怎么高。进了巷道之后，他才开口：“ 以前我们高中也出过这种事儿。”“ 啊？什么？”“ 有个男生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自己的真实性取向，虽然没有把其他人掺和进来，但自那以后他就成为了学校的名人。哼，就是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甚至有恶心的人会对你动手动脚。后来他就不堪折辱，从楼顶跳下来自杀了。就是他自杀后不久，我们学校就搬了校区，来了这里。”“ 这人不会是你吧？” 李琴书一个白眼翻过去，打了他肩膀一下。“ 你想什么呢？如果是我，现在跟你聊天的是谁？鬼吗？”“ 那不然你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种事情？ 李琴书垂下眼睑，眼中万千的情绪飘过，最后他悠悠地叹了口气：“ 那位同学算得上是我认识的比较熟悉的人吧。有段时间我经常跟他一起吃早饭，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察觉到他的状态不太好了，只是当年那种环境根本就对抑郁症的了解不深，所以觉察到了，我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根本没办法解救他。”“ 这不是你的错。” 袁子峰听了半晌后，给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安慰：“ 哼，没关系，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林天宇的话，我甚至都已经忘了。我也只是想要提醒你一句，一定要关注他的情绪，不要再发生当年的事情了。”“ 啊。”“ 想吃什么？” 李琴书这才把话题重新拉回到吃什么上面。“ 哎，我听说往里面走到尽头有家牛肉面馆挺好吃的，不然去试试那个。”“ 牛肉面馆？好吃？你确定啊？” 袁子峰是千想万想都没想到，李琴书和李雨锦当时去吃的那家面馆是为了追忆，而不是因为好吃。包括到现在他都没反应过来，很天真的点了点头：“ 是啊。”“怎么，你吃过不好吃啊？”“ 嗯，走吧。” 袁子峰终于如愿以偿的和李琴书在这家面馆坐下。老板终于迎来了几天来的第一批客人，特别激动地说道：“ 二位要来点什么？”“ 我还是老样子，他来一份大份的牛肉面。” 老板点了点头，哼着歌往里面走。袁子峰这才开始更近距离地打量屋子里的环境。这明显是家老店了，墙体斑驳，甚至有部分脱落，桌子上有些油渍，看上去像是已经擦不掉了。筷子却挺新的，看上去绝对算不上干净，但是也不至于到脏的地步。袁子峰的面上来了，他有些奇怪，李琴书啊，居然会和李雨锦到这样的地方来吃面，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的绝美呢？等到绝美的牛肉面入了嘴，袁子峰的脸色变了。“ 怎么样，好吃吗？” 原子峰被严齁到有些说不出话来。 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你哪个朋友告诉你这里好吃的，你俩到底多大仇啊？ 他呛了两口，将一旁的茶水一口给喝完了，这才吸了口气。 我去，这味道怎么这么咸呀？这， 这里十年前的时候挺好吃的，哼，后来老板生了场病，丧失了味觉，就做不好了。当然，偶尔还能做出当年的味道，不过几率太小了，几乎不可能碰到。 话音刚落，老板端着他的牛肉面从后厨走了出来。李琴书连忙收了音，将筷子齐了齐，李琴书搅拌了一下牛肉面，视死如归地把面条放进嘴里，却不想他的动作微微一顿，突然睁开了双眼，眼里闪过了一抹惊讶。 怎么？ 味道很好，是十年前的味道。 是那个时候李琴书和李雨锦常常吃到的味道。这次老板的各种调料居然都放得刚刚好，如此小的几率居然被李琴书给撞上了。 哎，和我在一起是不是总能感受到奇迹啊？ 李琴书无奈地摇了摇头，跟老板要了个小碗，分了一半的面给袁子峰。袁子峰心有余悸地吃了一口，入口滑动的面条拥有着令人惊讶的味道，各种调料的搭配都刚刚好，将面条的鲜香展示出来，牛肉更是入口即化，比刚刚那齁的不行的一碗不知道好了多少。 不错吧，还真被我们给撞上了。 袁子峰又吃了一口，这才点了点头。 哎，是挺好吃的呀，很少吃到有做的这么好吃的面啊，只是可惜这全得碰运气啊。 哎，袁子峰有点遗憾呀，自己当年还太小，错过了李琴书一生中最珍贵的青春岁月。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